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天地那么大，世界那么辽阔，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伯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伯虎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下午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 及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这个伯虎点秋香啊，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呢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啊，在这个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我们的现场的画面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刷刷小礼物啊，发发弹幕啊，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起来。 是的，没错。 对，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可厉害了。 是啊，四个字呢。名字是四个字呢。 你 get 的点好奇怪啊。 是啊，我看到他这个简介之后呢，就他自我介绍和简介之后，我觉得哇，这个人好厉害。 你难道不先看脸的吗？ 没有，我先看文字嘛。那首先没有见到嘉宾嘛，就见到这个他的这个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男的很厉害。但是当我见到他本人的时候，我觉得又拥有一张帅气的脸，真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 英俊潇洒， 英俊潇洒，然后 多才多艺， 多才多艺，对，英 俊 潇 洒， 多 才多 艺 啊， 没错。 这个我们今天很荣幸的有请到了百度的这个营销运营师啊，这个周尔纳德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尔纳德。 好的，有点腼腆。其实还好， 稍稍有点紧张， 对，有点紧张，没有关系。那么周尔纳德，这位同学呢是毕业于， 别说同学了 啊，他呢， 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呢是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的，而且是新闻硕士学。 新闻学硕士，对， 然后是前北京体育大学民乐协会创始人，首任会长。 哎，没错了啊， 民乐， 这个其实是我最想问的一个问题。 是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体育大学，它其实是一所，其实就听起来就像中国传媒大学那样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一说到传媒大学，大家想到的就是这种艺术类的院校。 对对对， 一说到这个北京体育大学，想到的可能都是体育类的院校， 跑步啊， 对， 这些东西。 然后它里边的一些社团啊、活动啊，肯定就大多数以这种，我不大了解啊，会不会有那种田径社呀，或者是标枪团队什么之类的这种？ 对对，有这种，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棒球社团，还有什么登山协会、滑雪之类的，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在我们学校里边都有一些社团，而且在一些，比如说北京的学院路共同体，或者是全国一些大学生的比赛中，这些社团一般都会获得很好的成绩。 对，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成为了整个体育学院里边最文艺的那个呢？ 对啊， 因为我在比如说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呢，我对这个民族乐器就学习过一点，然后还挺有爱好的。然后来了大学之后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大学生活课余时间相对来说会比初中高中会多很多。 对对对， 然后想要在这个空余的时间里边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想做一个事情。然后我就是刚上大一的时候，我也认识了一些，比如说因为我是学古筝的，然后我会认识了一些比如说拉二胡的、吹笛子的一些同学，然后他们就想说当时我去大一来学校的时候呢，学校里边是没有就是乐器类的社团的，然后我们就几个小伙伴然后一块儿去找就是团委的老师，然后去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凭借我们仅有的这四五个人的力量去创建一个社团，然后就是比如说院系的老师也很支持，然后社团团委的老师也很支持，然后最后比如说到现在吧，我就是从我朋友圈里边了解到，然后就说现在这个社团依然存在，而且很壮大，将近60多人的一个团体，而且比如说像一些学院路的一些大型的晚会、大型的比赛，他们都会代表学校去参加。是这样的，然后就是经过一级一级的学生，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将近6年的时间，每一级的学生，比如说不论是我当时还是之后的一些社长，或者是之后的协会的会长，对这个社团的付出真的是很大，而且就是不论是同学还是老师，都特别感谢他们。 所以谁说体育生不能文艺的？ 对，谁说文艺生不能体育的？ 是啊，是啊。 对，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当时刚刚周尔纳德也说了。我要不叫你纳德好了。 好呀，都可以。 对， 好。 刚刚纳德也说了啊，这个最开始组建这个社团的时候，一共只有4-5个人。 4-5个人， 对。 然后到现在将近有60人的规模。那当时是你们四五个人是怎么把这个社团运营起来的？ 对。 其实当时建社团的原因就是我们四五个人凑了一个节目，然后就是我们需要谈一个节目，然后谈完这个节目之后说，就是单纯的一个四五个人的感觉太单薄，我们说可不可以有那种民乐团的形式来做一个更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通过什么形式来召集学校里边有才艺的人，因为不论是体育学校或者是其他的学校，就是有才艺的人总是很多，藏龙卧虎，我们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把他们召集出来，所以就通过学校官方的手段，然后成立一个社团，然后可以在招新的时候或者是其他一些时候能把这些就是有一些本事的同学们都召集出来，是这样。 明白， 这样子的。 而且现在我也了解到啊，这个刚刚我介绍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纳德是现在的这个百度运营师， 对 啊，对。那就是在毕业之后为什么会选择跟自己这个纳德是学什么专业的？ 新闻呢？ 新闻学硕士， 新闻学硕士啊， 对对对， 北京体育大学的新闻学硕士， 对 啊，然后那为什么会选择做百度运营师这个职业呢？ 因为之前我做过一些内容方面的运营，然后之后又做到了产品的运营，我觉得怎么尤其而且我现在在百度里边是从事就是百度信息流相关的一些内容方面的一些产品的运营，尤其像现在好多比如说多媒体自媒体平台的一些很大，跟新闻学相关也很大，所以说在这个风口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些跟新媒体互联网相关的一些就是可以把新闻学用进去的地方。 对， 这个真的是啊，现在这个时代完全就是一个自媒体跟新媒体相结合的时代。 没错， 比如说看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一个完全的融媒体的这个电台啊。 对对 对, 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叫做"同学游泳健身"，您看一下吧。 没错， 啊、 就是这个纳德也是，他是有一个野蛮的这个体魄啊、就是从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也都一直坚持着健身。那么纳德呢，也是想交一个能一起督促健身、切磋健身经验的朋友。 对，而且啊，这个跟大家打个交个实底啊，刚刚我们俩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纳德没有女朋友啊。 啊，对，没有女朋友。 我什么都没说，你们什么都没听到啊。这个如果有喜欢纳德的朋友的呢，也可以啊，这个通过这个两种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第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另外一种呢，这个是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这个我看到我们的花椒平台上，这个是格格雅说，小周哥哥低低头 啊， 为什么要小周哥哥低低头？ 什么意思、啊？ 我没懂。 这是你的朋友吗？ 好像是吧，应该 也可以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小周哥低头啊。 好, 好, 好的， 这个因为之前是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而且我发现啊，这个小周哥哥的身材确实很棒， 很棒，什么很壮的那种。 对，而且今天跟我们这个主题也非常的契合、啊。 是的， 这个肯定啊，现在在上大学的各位朋友们呢，都会经历到这么一个事情，每天在上学或者下学，或者是在上班下班的路上都会碰到这些推销健身的。 是的，健身游泳看一下。 对，这个 这样子，也有看过吧，有经历过吧。 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就是我们学校，比如每个学校大学里边都有健身房。 对啊， 而且这些健身房是对所有的学生开放的。 对， 但是比如说北京体育大学而言，就是体育类院校，一般情况下你只有在比如说早晨7点之前，或者是晚上等他们就是专业课的学生下课了之后，这个健身场馆或者是打球的一个场馆才可以去让其他的学生去公共的使用。在就是我们学校的健身房，你是没有不会去办卡什么的，因为它是首先它要供一些专业的学生去就是上课训练，然后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下课前一段时间，就是其他专业或者院系的学生才能去使用这个场馆，是这样的。 哦，这是你们大学就是大学内。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 之前有没有就是被这种推销的， 就是 学 校门口、 学校外的这些健身场馆被这种推销的所影响到？ 是 有，因为就是出现了上面这种情况，所以说有一些比如说啊，我不是学某一个专项或者某一个项目的一个学生，但是我还想去说隔天去锻炼一次，所以就会找学校附近的一些健身房，什么健身中心、健身馆之类的，也会遇到一些来校门口推销说你们学校的健身房什么什么，就是你时间段不好使用，然后你可以来我们这边办卡或者是其他之类的。但是据我了解到，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什么学，因为北京体育大学有一个特别牛的专业是那个运动人体科学，就是他们算学科的学生，比如说还有体育管理之类的，比如说像就是比如说像传媒新闻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去就是这样专业的同学一般办卡就是大部分就会把这张健身卡当成一张洗澡的卡，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感觉，就是能坚持就是去锻炼，然后就是隔天或者是就给自己制定计划然后坚持下来的人，我身边也有，但是确实很少， 挺少的。 是这样子，确实是。不过我和大佐也有一个朋友，就是真的是健身达人啊，就是从大一到现在这个变化也是特别多，一个女生嘛。就是从健身一直到现在变化很大的， 我知道了。 对，我觉得他就是贵在坚持，所以练的形容非常好看。 没错啊，这个如果啊，这个也是想问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这个如果遇到了这种推销健身房啊，推销办健身卡的这种情况的话啊，各位会怎么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两个平台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 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小段来自于 Papi 酱 的素材来看看 吐槽这个健身房的办卡。 嗯 嗯， 进来 闹 一才华余生的女子。Papi 酱的周一放送。Hello， 我是 Papi，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我自己碰见过的一些跟推销有关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大家都碰到过那种路边给你发传单的吧？有一次我在一个路边站着等人，然后有一个老阿姨过来说，小姑娘，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这个牌子啊？然后我说，不用不用，谢谢。结果她说，哦， 那你想不想了解一下健身房啊？阿姨，你到底打了几份工？健身房大家都去过吧？一般来说，健身房里边最常见的推销就是办卡吗？不办，办卡不办，办卡不办，办卡不办，办卡不办。像这种就不多说了。有一次我碰到过一个健身教练，特别有意思。我不叫你办卡，但是你摸摸我的肌肉，你摸摸，摸一摸我的胸肌，你摸摸，来摸一摸我的腹肌，你来摸一摸，你摸摸啊，我不摸，我不摸，你感受一下，来摸一摸。哦，不摸，我真的不用摸。哦，谢谢，我不摸，不摸，不摸。这种能不能去搞他骚扰？我没事摸人家胸肌干什么？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去西单逛。 一段 摸摸，你摸摸， 来，你摸摸，你摸摸啊！ 我不摸，我不摸， 纯天然的，纯天然的， 纯天然，一点肌肉都没有。 对啊，这个刚刚大家听到看到的呢，就是一段来自于 Papi 酱的， 是的 神吐槽啊！这个 健身房办卡的这一部分， 对，其实这种情况我是每天上下班都会遇到，因为每天都要经过地铁站，而且这些人就天天蹲守在地铁站， 那个女生宿舍门口也都是一排的， 对 对对。 哎，同学用健身看一下，先生用健身看一下， 对对 对, 对, 对， 来看我这肌肉啊！然后呢，这个真的啊，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专门北体的学什么来着，好像是社会 社会体育设计， 对，叫社会体育设计。然后他就练得跟那个什么似的， 大块头， 一身大 muscle。然后他就有一次去健身房里边，然后门口那个小哥，就是冬天嘛，穿着衣服完全看不出来肌肉。门口那小哥就问他：“来，用健身看一下，用健身看。”然后他就跟着人家进去了，然后就看着当时的那个健身房的健身教练在那儿教学的时候，他就上去啊，衣服一脱，你这不对，你这不对，你应该这么做，你能不能好好教人家，不要坑人家钱了。然后那健身教练就灰溜溜的跑到一边去了。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哇， 其实怎么说呢，健身这个行业或者说健身房这个行业我们没有那么的了解，也不知道它其中的一些规则和规矩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真正想要去找这些健身教练去好好学习的话，也要真正的去考量一下他是不是真正的能带给我们这些健康的或者说正规 的 教学方法， 是的， 对吧？ 所以一定要提防这个健身房的营销套路哈。 没错。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趴，就是千奇百怪的健身方法。那纳德有没有给我们推荐的一些健身方法呢？就是最基础的，就平时我们就算是不去健身房我们也可以练的这种 啊，我觉得这种方法的话，我觉得 没有， 也可能会有吧。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男生他是想要增肌还是减脂，女生比如说你是要塑形还是说你要提拉一些曲线什么的，你的目的不一样，你在家里边需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其实在家里边其实除了大重量的家里边器械或者场地限制没有办法做的话，其他其实在家里边都可以完成， 都可以完成。 对， 就比如说那个哑铃，如果没有的话，哎，那是叫哑铃吧？就这么举的。 对， 如果就是一个小哑铃我没有的话，可以拿矿泉水替代吗？ 对，都 是 可以的。对，网上好多那个健身达人都有一种各种各样的小器械去代替一些健身房里边的，比如说灵狐，你可以用那种两升或五升那种矿泉水瓶，然后就可以把它当成灵壶来用， 是这样子。 但是也是有很多这种错误的健身方式，因为我之前就听咱们台一个特别爱健身的一个女主持人，而且现在身材特别好，小雨姐。 对 啊，这个她就之前在节目里边说过，曾经错误的以为每天做300个俯卧撑能把自己的肌肉达到一个塑形的目的，然后后来也是改正了这个。 对，而且又就是比如说尤其是俯卧撑和仰卧起坐这两个项目，首先不管它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首先你的姿势一般人来说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当时练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的时候，我都会让一些比如说教练或者是我在学校里边学体育的那种同学在旁边看，说我哪个地方有问题，然后你来纠正，然后学到正确的姿势之后，然后你再去看一下自己是需要什么样的量，什么样的组数，然后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根据自己的体能去做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的策划一般都是需要一些比如说医生医师或者是专业的健身教练他们来去帮你去制定，并不是说听什么地方说或者网上找到说做多少多少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明白了啊。这个所以啊，各位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还有旁边的一梦同学这个以后在追求这种减肥啊或者是塑形上面啊，这个一定要还是找专业的人才 问一问 就是给自己 指点一下，就是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真的做了半天，然后你做的不对，真的白用功了， 而且对身体还是有伤害。 对，有伤害， 对 什么关节啊这方面的， 对， 一定要注意。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在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很奇怪的人 啊，比如 嘶吼派 啊啊，也有 健身房的嘶吼派，这个是 有 的。 对对对，好多就是因为比如说男生健身，他比如说你需要一个肌肉的一个撕裂或者增长的话，比如说有泵感，你需要让自己某一部分的肌肉做到力竭，当力竭的时候马上要力竭的时候，说明你最后就要使出吃奶的劲儿，真的是。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一般情况下的一些就是哼几声，我觉得是我可以忍受， 很正常的。 对，如果说就是5公斤的一个片，然后吼的整个健身房都能听得到，那真的就是所有人都回头来看他，感觉 很奇怪。 对，这就很奇怪啊， 就是有这种人。 对，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看健身房的这种魔性的画风。一段长达7秒钟 的 时长的视频， 我说我的天哪，我这是谁找的？这视频太厉害 了。这段就是 群魔乱舞、 啊，群魔乱舞健身房的魔性画风啊！这个我看到华侨平台上，新大宝斌哥问这是什么节目啊？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啊 ，FM98.2 M927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这个青年互动交友类节目啊，聊聊这个年轻人身边发生的事情。 对， 今天呢，我们这个有幸请到了这个周尔纳德，来自于这个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的新闻学硕士啊，现在在百度就职，非常厉害的一位小哥哥，长得也非常的好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 对，既然说到了这个健身啊，这个虽然我身体格没有纳德那么好，但是我 也见过。 话说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难听？ 也练过哈， 也练过。都说这个健身是7分吃3分练， 对 对。 那怎么吃？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对，一般情况下好多人都说就是我吃素，好多人就是我身边人也有说我一点荤腥都不沾，我吃素，我是不是就可以说少摄入一些热量？ 健身的人是吗？ 对，也有一些健身的，或者是一些女生，就是说我不要增肌，我就要减脂，就是脂肪稍微薄一点， 是，但是 她就会纯素。 纯素。但据我所知，好像就是女生好像非常难练那种大块头的那种肌肉，还是挺难，还挺难的。 但是吃素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就比如说就我从比如说央视或者其他一些养生类的频道，或者是我有一次就是我的母亲也是跟医疗工作相关的一些工作，我从这些渠道都得知说，如果你纯吃素的话，你容易得胆结石。 是，而且你这个因为肉里面有蛋白质嘛，如果你不吃， 而且你会想肉。 对，你真的会很想吃肉，而且我觉得必须要这个荤素搭配的合理，对，你才能正常健康的去减肥。如果一味的去吃那些啊，我只吃水果，只吃蔬菜，你正常的营养摄入不进到你的身体的话，你慢慢身体就会垮掉的。 对，所以就是健身的时候，还是因为这段前段时间，应该是在2个月之前，健身餐突然一下就火了。 是。 对，很多 APP 专门卖，对 对 对，就是我之前看到我周围那些健身的朋友，他们虽然说就是那个时候健身餐还没那么的火的时候，他们只是每天你比如说健身之后喝蛋白粉，或者是吃点鸡胸肉，补充点西兰花，就简单的这些东西，他们只是每天这么往复循环去这么的练，然后这么的吃，然后突然我也忘了是在什么时间段了，一下子满大街都是这种健身餐啊，几块鸡胸肉，摆点西兰花，下边放俩胡萝卜，然后一卖30-40块钱。 还有什么三文鱼呀、这些的鸡蛋啊，就是这些正常的这些健身餐都是这些食品。 那这种比较精致的健身餐和我就是和我所吃的那些比较粗制滥造的那种健身餐，哪个会更好一点？ 其实也没有好与不好吧，只不过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像蔬菜水果，其实水果里边只要你是甜的水果，它糖量很高，所以它的热量也会很高，并不是吃水果你也会瘦，而且有比如说西瓜、苹果、香蕉，越吃会越胖。 对对对 对。 而且比如说像什么，就是因为蛋白质里边除了就是做成蛋白粉之外，比如说像鱼肉蛋白和鸡肉蛋白，还有就是鸡蛋里边蛋白，它对蛋白质的吸收人体会很好，效果会很好。比如说像其他一些粗 粮之类的。但是吃粗粮有一个先提条件，就是你的消化功能或者你的胃会很好。如果你的有胃病或者是其他一些胃部的就是跟正常人稍微低一点的功能指标的话，吃粗粮其实对胃或者对消化都是很有伤害的。其实这个饮食的搭配还需要一些专业的，比如说营养师或者是一些医院或者是一些很专业的健身教练去帮你去搭配。 嗯，明白了。所以啊，这个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这个喜欢健身的，我觉得喜欢健身是好的，因为现在这种工作环境压力特别大啊，多健健身，多锻炼锻炼，对自己身体肯定是有好处。但是咱们不要瞎练，也不要瞎吃东西啊。 是的， 还是要有一种规划。 对， 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员来规划自己的。 是的，一定要合理的饮食。 嗯，对。好，这个时间也快到了我们结束的时候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周尔纳德给我们的分享。 对， 最后也可以公布一下自己的微博。 对 啊，我的微博就是周尔纳德， 就是 周尔纳德四个字。 这周尔纳德，这个是姓周的周，尔康的尔，那边的那， 对， 德国的德，对， 周尔纳德四个字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这位这个帅气的小哥哥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微博啊，能不能回关就看各位自己的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拜拜。 那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是漫游 海翻天，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拜拜。